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我爸呢是开饭店的，那天呢在店里面吃完饭，我想给老爸呢冲冲场面，我就说小二结账。老爸说小二也是你叫的？我就改口说服务员结账。我爸又怒了，说服务员是你叫的呀？我就老老实实说爸结账。老爸说你早这么说不就不用挨揍了吗？据说那天客人从中午坐到下午都没有人敢结过账呢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
轻轻摘下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雅克，哈萨雅克，一朵小野菊。 Yeah. 想要对你表明我诚意，我想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没什么道理，没什么意义，是谁拉开我们的距离？ 常有泪，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。人生不免崎岖，难以绝无挂虑，既是同舟在狮子山这共济，抛弃区分求共对，方可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。行舟人世相聚，无畏更无携手， 踏平崎岖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 失去什么，偶尔学到什么。

这一程。 甜蜜欢笑的初衷。